是帮你们充满正能量。 准备好了吗？ 一二三，勾选 Magic Hour。 Go Shen Be O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Y 莹莹。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这一集的 Go Shen， 哎呦喂啊，真的很多人在下面评论，原来女生的第六感是真的存在的，而且也可以那么的准啊。 是，除了我们的第六感很准之外呢，我有另外一个特征，就是呢，我原来那么的可以忍的，就是有人给我搔痒痒的时候，其实我可以忍的哦。因为我们的惩罚呢，最后输家就是我 Kelly 凯欣，还有楚英，还有莉亚的。所以呢，小童就要惩罚我们，除了搔痒痒之外呢，我们还要就是保护我们手上的那一盘的这个乒乓球。到最后我竟然没有把这个乒乓球给跌在地上。 一二一， 三 十秒， 打 掉。 哎呦，他撞我的。 欸，我以前小时候听过一个说法。 什么说法？ 这是我妈妈那时候开玩笑讲的，那种不怕痒的女生 怎样 未来都可以治得了老公，或者是怕痒的男生以后都会被老婆欺负。这是以前我父母会开的玩笑，有这种偏方。 因为我们 民间说法 够能忍耐吗？耐心比较强一点吗？ 不懂，因为我记得以前小时候我爸爸很喜欢咕叽咕叽咕叽，那我就是很容易被他逗笑。然后我妈妈就旁边插嘴一下，就说哇，你以后一定给老婆治到你死的啊，就是你很容易听老婆的话。 因为你一点就痒了。 对，所以你认同吗？因为我感觉你蛮耐痒的，那你治得了你的另一半吗？ 我治得了我的另一半是蛮治得了的。 Right. 这样刚好也是狮子座，比较强大一点点， 比较强势一 点， 越来越强势了 啊！可是治不了他的痒，跟治不了男生的人，又是哪一位女 MC？ 大家赶快去到 Go Shen 的 YouTube 看看最新一集的 Go Shen， 哎呦喂！ 是这个 Go Shen Beyond Trend。 你猜猜我想要吃什么？ 我猜你要吃火锅，火锅后来个蛋糕，蛋糕后要去公园散步，散步过要回家。 How you know？ 因为 Go Shen 猜猜。 Go Shen Be O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 莹莹。刚刚听过的歌曲有来自 Trippy Jasper， 还有嘉燕姐的 Horse。 Go Shen Be O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冷知识猜猜猜， 花椰菜、包菜、空心菜，哈 ！Go Shen 猜猜猜 ，Go Shen 猜猜猜。今天我们来猜的呢，是跟我们马来西亚人很喜欢喝的一种汤有关。 花生汤。 你是喜欢花生汤吗？ 我最喜欢不是花生汤， 是什么汤？ 是那个 ABC 汤。 哎 啊， 真的吗？ 我最喜欢哦，最喜欢 Top One 了， 真的。 那个是 Top One 花生汤。 莲藕汤呢？ 莲藕花生莲藕了。 哦，你们是花生莲藕汤 啊？花生莲藕汤它是一样的，它是 top 第二名。 对。 可是啊，就问到了重点，像 Broccoli 本身也很爱喝 ABC 汤。 哎呀！ 但是你有想过为什么 ABC 汤叫做 ABC 汤？没有想过吧？ 没有想过。 让你来猜一猜喽，四个选项 A 和维生素 ABC 有关系，还是 B 呢？因为食材的名字有这些英文的单字在里面才有关的，就 ABC，还是 C 呢？这个 ABC 啊，寓意着呢小孩子学习基础啊，简单跟营养一个概念，一个祝福语这样。 Okay. 还是 D 呢？纯粹是很简单的来命名而已。 我觉得这四个里面，妈妈有跟我分享过，因为这个汤里面呢，真的是有这个维生素 ABC 的，所以呢才叫做 ABC 汤。 维生素 C 是属于哪一个它的材料 食材？ A 的话我知道是 carrot， B 的话是马铃薯，C 的话是洋葱。 你确定吗？啊，你看 我懂 A， carrot 一定是维他命 A。 C 呢？维他命 C 呢？ 维他命 C 跟它维生素让你抵抗力更强的，是不是洋葱？一定是洋葱， 维生素 C 不是像橙啊、柠檬那一类的吗？ 对呀，就是 它跟洋葱是没有关系的哟。 可能洋葱有维他命 C， 或者马铃薯，马铃薯也是橙色的吗？ 马铃薯淀粉类的，我怎么办呢？ 哦，它还有杂菜。杂菜有在里面的， 四川杂菜，杂菜有点重口味的 啊，清清酸酸这样子的酸杂菜，可能有维他命 C 啊。 不要把你的无知怪给你的母亲， 我妈妈告诉我的啦。 啊，你可以怪给妈妈，妈妈明明没有这样讲。 OK OK， 如果你们有答案的话，赶快 WhatsApp 进来告诉我哟。哦 ，Go Shen Cellcom DG5G 号码0169988889，记得先到 Go Shen 的 MY 了解并同意所有的条规以及私人隐私权条例。 以 Cellcom DG Prepare 独一无二的 5G 极速体验，点燃激情，尽享全天候高速串流，这就是 Samanga Number Three。 手就 Go Shen Be On Trend， Go Shen Be On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YY 莹莹。刚刚听过的歌曲有来自周柯宇的《微亮》。 Go Shen Be O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花椰菜、包菜、空心菜，哈 ！Go Shen 猜猜猜 ，Go Shen 猜猜猜。今天我们来猜猜的是我们的国民汤。 国民汤品 ABC 汤，你如果去到国外哦，你跟我讲，我要喝 ABC 汤，其实他们 get 不到的， 是他们是没有的，这个是马来西亚的 signature 汤。 昨天我和我一个台湾朋友在聊天，他就说，伟俊会怎么会下厨吗？我就说我蛮厉害那个 ABC 汤的。然后你知道那个台湾朋友讲什么？ 什么？ 你是说那个五谷蔬菜汤吗？ 五谷蔬菜汤？ 对，非常特别，他们叫做什么五福还是五什么蔬菜汤的？ 就是 用五种不同的蔬菜，他讲跟你所谓的 ABC 汤很相似， 差不多，差不多。 所以你在台湾点餐，你讲我要 ABC 汤，他们真的听不懂。 他们会说哈什么英文来的？ 可是今天我们来研究为什么 ABC 汤会叫 ABC 汤啊？有四个选项 ：A 和维生素 ABC 有关 ；B 因为食材本身的英文的这个字呢，就是有 ABC 的元素在里面；还是 C 呢，它寓意着很基础、简单跟营养；又或者是 D 呢，纯粹很简单的命名。这边呢，看到呢是阿福呢，阿福觉得应该是 A 跟莹莹的想法一样，那蛮 agree 的。像刚刚莹有说到，阿福讲说像胡萝卜就是维生素 A 的代表。 是。 那如果像 ABC 汤，阿福也讲，有时候会放些排骨啊、 哦、 肉类啊、 哎、 肉蛋白这一类呢，跟维生素 B 有关。这个是阿福说的。 Uh-huh. 那如果说维生素 C 呢，可能像是柑橘类、 uh-huh. 啊，他就还不懂。他讲他妈妈可能是有加一点那个柠檬下去。 柠檬下去，哇，酸酸的汤。哦哟，就好像那个红豆沙，有些人是有放那个橘皮下去的。 真的吗？ 可能味道是不一样的。 红豆沙有人放橘皮的。 对，橘皮的话就是、wow. 比较浓稠一点的，然后沙沙这样子的感觉的，有放橘皮的话会比较香的。 而且有些家庭还会放玉米。 有 我看过，真的 ABC 红豆汤哦 ，ABC 汤是吗？ 没有人红豆汤放玉米啦。 OK 啊，对，有些人会放玉米下去的， 这还可以接受的嘛？ 是蛮接受的玉米。 所以因为大家像妈妈以前都会灌输我们 ABC 汤是最健康的，那感觉很像真的就是 A 跟维生素 ABC 有关。 还是你觉得是 B C D 呢？赶快 WhatsApp 进来告诉我们你的答案吧。选就给我选 Beyond Trend。 勾选 Magic Hour 是由 New Ban 脱骨宝止痛贴为你呈现。New Ban 脱骨宝止痛贴易于拉伸，粘度佳，可解肩膀、关节、肌肉疼痛。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New Ban New Ban。深夜里，你试过因为某些不美好的回忆而惊醒，有时还会翻来覆去睡不着吗？如果是，那你该听听歌手萧秉治的这番话。 你人生的每个阶段其实都是非常珍贵的，我们每一个阶段都是互相的接住自己。 歌选和我 YY 音音想提醒你，有些遗憾不一定能圆满补回，但没关系，当你愿意和自己的不完美共处，有些事情反而变得没那么难了。要记得，最圆满的和解是自己接住自己。他时常给人走红毯， 他时常捉弄人， 他不需要。 他也是我的搭档 Broccoli 李伟俊， 他也是我的搭档 YYY 莹莹。 勾选 Magic Hour， 勾选 Be On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YYY 莹莹。刚刚听过的歌曲有来自 A Pink 的 Love Me More。 勾选 Be On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冷知识，猜猜猜，跟 ABC 汤有关的。 花椰菜、包菜、空心菜，哈！勾炫猜猜猜， 勾炫猜猜猜，今天我们就来猜猜呢。大家很爱喝的 ABC 汤，也是妈妈最厉害炖的一道汤嘛，对不对？ 是的。 那 ABC 汤为什么要叫做 ABC 汤呢？其实还真的有一个原因啊。A 和维生素 ABC 有关、 嗯、 ，B 因为食材的英文名字有关，还是 C 呢？就是一个寓意着基础、简单、营养、适合小孩子，还是 D 呢？纯粹很简单的 ABC 来命名而已。 那我们就来听看这位听众，你猜的是什么原因呢？ 下午好，我觉得嘞，答案是 A 吧，因为我觉得这个 ABC 是等于有那种。那种维生素的关系啦，好像以前我们就是小时候学那种 ABC 啊，是长辈们都会跟我们说是跟那种维生素啊，就是那种好的那种营养的意思啦，所以我是觉得答案是 A 和维生素 ABC。 是大家刻板印象就是呢 ABC 汤呢就是里面有很多的维他命哦，有维他命 ABC、uh-huh. 所以才命名为这个 ABC 汤的啦。目前为止最多人选择 A、uh-huh. 你还记得之前李老师有跟你分享过一个冷知识跟汤有关的吗？ 汤然后怎么了？ 跟营养跟汤有关的、 哦、是其实妈妈说煲那个汤就是营养去那个汤里面，妈妈说喝汤就好了，料是没有营养了的。 对， 然后你说不是、有营养的是料，汤的话其实一点点的营养而已。 啊。 确实如此，就是他们在科学化学里面有个词汇叫嘌呤， 嘌呤， 你尝到的那个咸味都是这些像是盐分啊，或者是味精居多。 嗯、 那真正那些维生素跟它营养的部分，还是锁在它的食材本身里面。就像妈妈跟你讲，我炖了半天呐、啊，其实还是一样。所以尽可能不要只是喝汤不吃料，吃料也是很关键的啊。 所以如果单单喝汤的话，应该没有这个维他命 A、B、C 了啦。 哎， 要吃买营养的话，才有这个 A、B、C。 是不是？回来就给你正确答案了。 OK， 选这个选 B on trend。 优选李友 on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在这里祝大家2026年马上有钱，马上更有钱，马上超多钱，马上有钱到爆，最重要万事 all right， 酷达达。艺人演唱 Kino Himitsu 赞助播出， Kino Himitsu 祝你马力全开，迎好运，康乐满屋纳丰年，快到 mydogkinohimitsu.com 各大中西药行及超市选购 Kino Himitsu 新春礼盒，勾炫陪你一起酷达达过马年。 歌选 Be o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Ying。 刚刚听过的歌曲有来自 Astro 艺人的万事 Alright 酷达达。 歌选 Be o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花椰菜包菜空心菜哈，歌选猜猜猜， 够炫猜猜猜，今天我们来猜猜大家很爱喝的 ABC 汤。妈妈，我要喝 ABC 汤。 是，我要喝，我要喝。 为什么它要叫做 ABC 汤，不是叫做胡萝卜、洋葱、土豆汤？ 就是把全部食材放在一个名字里面、啊。 为什么要 ABC？ 而且是全国通用的哦， 是 马来西亚人都懂的哦、嗯。为什么呢？有四个选项 ：A， 它确实是跟维生素 ABC 有关 ；B， 它是因为食材的名字英文名有关呢、啊？还是 C 呢？就简单，抑郁症呢，小孩。喝了呢会营养啊，然后很简单基础的成长、嗯、还是 D 呢纯粹简单来命名而已，没有别的意思。 真的目前为止没有人选择 BCD 啦，都是 A 啦，和维生素 ABC 有关啦。我也 support 他们，我也觉得是 AABC。 你觉得不会是 B 吗？就可能是 C for carrot、 uh-huh, B、uh-huh, B for what? Beef Beef 哦、oh, 牛肉、uh-huh. OK A for 阿巴兹阿巴兹， 我现在在里面 吗？在公寓里面煮菜煮汤 什么东西？ 不要选 B 吗？ 我不要选 B， 我觉得是不可能的。 OK， 答案不是 A 啊？哈 ？B、C、D 选一个。 那我觉得是 C 咯，寓意着这个基础简单营养啊 ，A、B、C 容易记嘛。 恭喜莹莹，确实是很简单哦。那我说的是你的脑袋，答案就是 D， 答错啦。 真的纯粹那个名字很简单啊， 就是你真的网上去找了，或者是你问你妈妈，他们真的也答不出一个所以然。 OK， 因为你刚刚说的维生素 A 没有错，班奈今天你就说 A 是跟 carrot 有关， 是的。 但其实 B 和 C 并没有太过符合它的三大食材是什么， 好像没有、 哦、 胡萝卜、洋葱、马铃薯。 对，它并没有真的完全对应到 ABC， 只是刚好有一些有符合到、嗯、那其实 ABC 呢，根据以前真的是网上还找到的一些资料啦，就是很早期他们在发明这个汤呢，就真的是觉得很像一个很随意的一个代号啊、 嗯、 因为它的材料像妈妈们都会煮， 很简单， 你就把土豆削了皮，洋葱放下去， carrot 切一下， 是 放下去，所以真的就是那么的简单，就直接拿 ABC 来这样子命名，也方便记忆跟传播，就这样子有了 ABC 汤。所以这也解释了你看我们去到国外他们听不懂 ABC 汤的， 对对， 因为可能很真的是马来西亚我们这边 才懂的 啊，煮一煮啊，这个汤 OK 啦、uh-huh, ABC 汤啦、 uh-huh, ABC 容易记吗？ 是， 就这样子是随意简单来命名的 哦、啊、原来原因就是那么的简单啦。 A for 是什么呢？ A for ABC 嘛，那你知道 N for 什么吗？应该不懂对不对？ N for Nippon Paint。 如果你家里有、粉刷一面墙呢是用 Nippon Paint 的话，而且这面墙呢刷到让你很满意的话，记得把这个照片拍起来，然后呢发到这个 Instagram， 再 tag 这个 Nippon Paint Malaysia 和 Goshen， 再 hashtag 呢 Goshen cross Nippon Paint my CNY 和 Nippon Paint 的4号，再用创意的方式告诉我们为什么希望 Goshen MC 到你家拜年，以及最喜欢这面墙的创意理由，你就机会成为那位幸运儿啦。而且到时候呢 Nippon Pen 也会送出500令吉的红包和300令吉的新年礼篮哦，记得把 IG 账号设置为 public 哦，详情条规浏览 GoShen.my， 守着 GoShen Be On Trend。 GoShen Magic Hour 是由 New Band 脱裤宝止痛贴为你呈现， New Band 脱裤宝止痛贴易于拉伸，粘度佳，可解肩膀关节肌肉疼痛，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New Band New Band